我举杯，饮尽了风雪。是谁打翻前世规？若尘埃是非，缘自觉。几番轮回，你锁眉，哭红颜换不回。纵然情事已经成灰，我爱不灭。繁花如散，牵动流水，我只取一片爱了解，只恋你化身。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，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

世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笑啊笑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我不要比赛叫白雀，电影里的配乐。 春天快来了吗？还有

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没有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你爱的书，一样的灯烛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。听说他为你而戒烟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表示，今年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，银行业将有效配合房地产去库存，将执行差异化房地产调控措施，银行业将帮助企业缩短融资链条，降低融资成本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国家卫计委近日印发方案，要求对于确有困难出院时无法一次性结清自付费用的，可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延期分期还款协议，建立恶意拖欠住院费用黑名单制度，对于恶意拖欠住院费用的暂停其新农合待遇。朝阳区交通部门介绍，将打造以京通快速路、广渠路和朝阳北路等为主的快速走廊，连通首都功能核心区与城市副中心，同时这些走廊间的通道也将一并疏通。在上班族眼里，共享单车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交通工具，而在孩子眼里，共享单车却已然变成了尝鲜过瘾的玩具。我国自1988年就有禁止12岁以下孩子骑车上路的规定，可即使过了近30年，依然有很多人对这项规定毫不知情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只想等天亮，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，有一点释怀，有一点彷徨，最怕的其实是孤单。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，修补我脆弱的情感。你总是微笑如花，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，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。你应该被呵护、被珍惜、被认真、被深爱、被捧在手掌心上，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，终于有了你的港湾。更坚持，更明白，将我的心全部霸占。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好好的对待。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

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近日气温回升，春风狂舞，甚至有些地区沙尘暴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出行安全。严重的沙尘暴能见度甚至不超过20米。当遇到严重的沙尘暴天气时，应尽量避免外出，避免行车。如果必须外出的话，要慢行，必要时打开示宽灯甚至大灯，视线不佳时要鸣笛提示。在大风天气，对行车安全影响最大的就是从侧面吹来的强烈阵风。如强大的风力突然从侧面作用在汽车上，对于重量不是很大的小型车辆，足以使其明显的偏离原来的行驶方向。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，如果事先对侧向风的影响不了解，缺少思想准备，一旦在隧道口处或高架桥上突然遇到强烈侧向阵风的袭来，使汽车突然偏离了原来的行驶方向，不免会引起惊慌，甚至危及行车安全。在遇到侧风的情况时，车速控制要得当。侧向风对汽车行驶的影响随着行驶速度的增大而迅速增大，例如在同样强度的侧风作用下，行驶速度为每小时100公里时发生的侧向偏离，要比行驶速度为50公里每小时几乎大4倍。也就是说，侧向风的影响差不多与车速的平方成正比。而满载货物的大型车辆在刮大风天气里高速行驶时，车上的货物受到风力的作用，有可能发生摇摆松动，甚至从车上脱落下来。从车上落下的货物严重威胁后续车辆的行驶安全，往往使后续的车辆来不及采取避让措施而酿成事故。在刮大风时，应尽量避免跟随在满载货物的大型汽车后面行驶，即使不得已而跟随时，也要注意拉开距离。经典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在大风中高速行车，车子很容易跑偏，一定要注意慢行。 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谁的错让一切成灰，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嘿，与

是天蓝转灰转黑，也微笑不插嘴，这一次会气馁，连平凡爱一回都太将心给谁，马上又被粉碎。满意了吗？你究竟有完没完？你烦不烦？总考验我多勇敢，有那么难？那么幸福和美满，我不贪婪，只求多些夜晚，不必算。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，你都不管。人的一生会积累是问号，剩泪水，以为哭完结尾，并不是我后悔，爱回头我奉陪，只是轮到我没，谁是我为宝贝。满意了吗？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人人都有对爱和善意的需要。也许你今天出门没有奇遇，但只要一路遇到的都是友好的微笑，你就会觉得这一天十分美好。如果你知道世上有许多人喜欢你、肯定你、善待你，你就会觉得人生十分美妙，这个世界十分美好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即使你是一个内心很独立的人，情形也是如此。没有人独立到了不需要来自同类的爱和善意的地步。 我再也不愿满脸愁容像个可怜虫。如果风经过我的窗前向我招手，我会和它一起飞向那希望之地。明天当孤独袭来时，我不会再流一滴泪，我会用歌声抹去那创痛的灰烬。如果贫困又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我不会再爱他，我要用那双手融化的秋冬的冰霜。明天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明天？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明天？天会更蓝，明天孩子们再也不会挨饿受冻，每个人都会在课本上写下他的名字。明天让我们扔掉仇恨和恐惧还有贪婪，每个人手挽手记着在一起。明天让我们伸出手给那些苦难的人，告诉他们相信明天。明天 经之后剩的记忆。他倔强的人没资格温馨，若无其事忍痛走下去，在深夜喃喃自语，没有人像你，一句话就能带来天堂或地狱。你太懂得我，感动我从不费力，要想我就更容易。像你喃喃自语，没有人像你，让困境或是命运值得忧虑，不计划未来，享受当下的美丽，是任性还是勇气？越哭泣越生气， 变成了永恒。我在你的身上找到自己宽容的灵魂，在失去爱的时候学会该怎么样爱一个人，因为你放弃我得到怎样一个人。谁知道只换来一段又一段传闻，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更成熟的吻，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？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